我来告诉大家，人的身体它只是一个结构，是吧，只是个零件，而心脏啊，这个神明它却是来指挥运行这各个零件的软件系统。所以心理上的疾病可以让零件呢出现什么呢，变故。所以心病大过体病，也就是说内伤啊比这外伤呀要难治的多，是吧。所以那句话怎么说呀，说医人医病难医心，心病还要心药医，就是这么个道理。把它系统的分为叫四疗养生，那个四疗之首就叫心疗，而后呢啊食疗体疗药疗，这药疗是放在最后面的啊。什么为什么要吃药，哦，迫不得已才要吃药，因为吃药治病以毒攻毒，拆了东墙补西墙啊，啊，大家要知道这个道理，是吧。那么心疗呢，心疗啊不是在这苦口婆心的劝谁就把谁的病能劝好了，心病的心药也不是简单的两个人去聊天，不是的，一定要开其心智啊。那句话怎么说了啊，说这事情能说清楚一言而终啊，一句话就可以说得明白。说这事儿啊，你要说不明白千言万语啊都是废话。所以怎么办，我们常说那句话叫天下有缘人，哎，你就是实践了心疗。反之呢叫道不同不与为谋，是吧。说我就想吃点保健品啊，我就想吃什么药治什么病啊，什么人生百病跟五脏啊，什么元气大亏百药不灵啊，什么人得病都是自作自受啊，啊，我认为都是借口，医生就得给我治病啊，我花钱了就得找大夫，我自己不管。而这样的人那就是道不同不与为谋的人，我没办法帮你啊，对不对。哎，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想法和文化的精髓啊大相径庭，那我没有缘分了，你就只能找那些包治百病的神医了。哎，所以天下有缘人的道理也尽在于此。中医的火不是身体里边着了火，也不是身体里边蓄积了什么能量，而恰恰相反是出现了瘀，哎，是个瘀字。所以中医对火的认识就是一个瘀啊，是瘀字。所以经常有老人家啊说我又上火啦，啊，我要吃牛黄解毒片黄连上清丸呢，啊，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我们北方啊有俗话，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那个是火，您老哥还有吗，我不行啊，我吃点冷的又拉肚子，吃个葱花都上火，我说错喽，那个可不是火，那个是瘀。葱花有发散的作用，而你发散不了憋住了就是火，是不是。所以啊好多那个年轻人青春期脸上鼓疙瘩了啊，美其名曰叫青春痘啊，有的给用激素治疗，实际上这都是谬误的，这个呢都是瘀啊，都是瘀。所以人在青春期的时候，如果你情志不能调达，如果你肝气不能疏泄，或者贪食辛辣过食寒凉，都会导致肺经和胃经啊，这俩字有点相似哈，区分开啊，手太阴肺经，足阳明胃经，肺经有火啊，这样的人呢 就特别想喝水，是吧？还有好多人不渴不喝水，这人都容易有肺火。所以肺经的火啊，那额头上就鼓疙瘩，是不是？哎，反过来胃火的人呢，老想吃什么呢？凉的东西，比如说喝冰镇矿泉水啊，雪糕吃的太多呀，都会生胃火，是吧？包括这样的人特别容易饥饿，干吃不长肉，有的还大便燥结，胃火者口臭，是吧？我记得是一个北京的老哥哥吧，啊，一个胃火开了几十副中药没治好，或者吃得好停了饭，说饭后吃苹果吃香蕉就管胃火，就管口臭，老哥很新奇，结果一用，哎，果真灵验，再也不用吃中药了，养成了餐后水果的好习惯，也去掉了胃火的坏毛病。这叫什么？这叫一巧破千金。实际上治病啊和行军打仗是一个道理，不动一兵一卒，是吧？未战而屈于兵者为上将军也，是吧？敌人不打就投降了，这是上将军也，是吧？反过头来呢，你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打得落花流水，难道你没有损兵折将吗？是不是啊？所以上将军者不战而取胜的才叫上将军。所以医者何为上医？中医说上医者治未病不治已病。那么我们用中西结合的养生智慧来告诉大家，不药而除病者视为上医，药到病除者为中医，是吧？用药吃一辈子病也没治好，还美其名曰终身服药的，那是下医。所以医生也是有三六九等的，是不是？所以终身服药这是老外提出来的啊。所以如果在中国啊，你作为啊炎黄子孙，你作为中医的传承人，你也告诉人终身吃药，所以这样的人是枉为中医之名啊，有损于那个祖宗的颜面。中医说药到病除，这是好大夫，是吧？你告诉人也吃一辈子药啊，只是不吃西药改吃中药了，这都是中医的无能之举。但这个中医的无能不是中医文化的无能啊，是传承人有问题啊，这个大家知道。这心肾相交之法我就说这儿了。那么夏天养心神应该以心神调养为主，为什么重补肾精呢？说中国人呢，我们的老祖宗认识社会是从认识身体开始的，是不是？用自己身体的反观来实现社会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是不是？心为君主之官，这是皇帝啊，皇帝他的儿子当中能够当太子传承皇位的未来的皇帝，他不一定是皇帝的大儿子，是不是？反过头来呢，长兄为父，皇帝的大儿子可能不是皇上，但是呢一定要对兄弟备爱有加，支持有加，甚至有长兄为父的道理，要仁爱。所以中医说肾为什么呢？哎，坐将之官。好多朋友不理解这俩字的意思，什么叫坐将之官呢？啊，有的白话文解释说那是制造，是吧？哎，我告诉大家啥意思呢，是发明家啊，不但是发明家还是财政局局长。什么意思？ 肾主人一身之阴，又统摄人一身之阳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不是啊？相当于国家总理啊，了不得。所以啊，心肾相交，好睡眠。所以我告诉大家了，睡觉是比吃饭还重要的事儿。为什么？将相和也。那么现在有好多朋友心律失常，早播房颤房谱啊，心脏啊跳得了不得了，有的要装起搏器啊，有的要放支架，有的要到医院做射频消融术等等等等。所以这样的人，你下三月冬病夏治，对心脏的调养，哎，这方法可以。说我这心脏啊就没底儿啊，老跟掉在嗓子眼一样。他为什么没底儿啊？就是因为心肾不交。所以房颤房谱顽固性的早搏，严重的心律失常和心衰，治心脏是根本治不好的，要治肾。无独有偶啊，你像现在西医治心衰的时候，选择强心针的几乎心脏活不了多久，而绝大多数医生选择的是利尿药。你看看有趣没趣啊？啊，虽然中西研究的不一样，但是解决问题的方向有时候却是异曲同工。身体特别绕的，心脏君主之官特别亏虚的，养心脏的大哥啊，养心脏的大哥，养好肾啊，才能强心。因为肾为心之根也啊，那么同时心为肾之主矣。那这个心指的是心的神明。所以好多呀，像肿瘤的病人是吧，一体多病的病人，没病倒，提前被病给吓垮了，是吧？这样的人他的病就难治了，是不是啊？所以心主神明，明白了这样的养生道理。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什么是元气啊？是吧？那么可能好多新听众啊，新朋友，哎，他就把握不好这个尺度。那今儿呢，我就简单的一说啊。元气啊，它是人的真气，是从父母那儿先天得到的。元气呢，滋养着五脏，任何药物都无法补充元气，而唯有吃饭、睡觉、走路、生命的这些基本活动，才能让元气得以蓄积和培固。所以好多人呢吃药补元气，其实呢这个是很谬误的。因为药，尤其是这个中药，它治病是用药物的偏邪之性来攻人体的病邪。那中医呢把中药治病叫做以毒攻毒，用药的毒邪来攻人体的病邪。所以药物啊非但补不了人的元气，还会呢消耗人的元气。所以啊，百药不灵的人，元气大伤的人，还在打着补元气的名义乱吃药的话， 就会七窍流血，就会什么呢？高血压病，血压失控，脑出血，是不是？这都是一些呀，所谓的大补类的药物，对元气的杀鸡取卵，合泽而渔之举。这样的做法往往是大耗元气，所以祖国中医说叫虚不受补。其道理不是说身体虚的人补不了，而是告诉大家身体虚弱元气大伤的人不能用药补的方法，只可以用食补、神补啊，以及呢通过天补。好多朋友可能不理解这个几个名词啊，吃蒲神康以药食同源之物来养固人的元气。那什么叫神补啊？哎，就是中医的导引之术啊，炼筋化气，做叩齿提肛操啊，做归息疗法呀，是不是？哎，通过中医导引之术来协调五脏，是吧？来通畅经络，来培固气血。那什么叫天补啊？这个天就是天地自然，指的是顺应天时，以天地之阴阳养人之五脏。那么冬病夏治就是这天补之方。所以啊，这是元气吃药补不了的，而生活饮食却可以进补。所以啊，我常讲啊，我们说呀，药都吃不进去的人是吧，还在大量的往里吃药打针，死路一条。所以民以食为天，而不是民以药为天。所以在这儿呢，就希望啊那些啊还没有培固元气的朋友，希望大家呢哎能够早一天的养上元气，平衡五脏。身体自己个儿的五脏六腑全自动的健康，那才是颐养天年长寿的健康。好了啊，这个关于元气的话题我们就简单这么一说啊。下来呢，咱们就闲言少叙，哈哈，书接上回。接着说糖尿病辩证失养冬病夏治之法，给糖尿病呢进行了分型啊。一型糖尿病必须得注射胰岛素，因为人的胰岛已经坏死了。二型糖尿病吃药也可以降糖，但是大家伙，我不管你是吃中药降糖还是吃西药降糖，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也就是说血糖降得太低了，低血糖容易休克，容易营养不良。二一个，药物本身不降糖，而是通过药物的作用让人的胰岛来降糖。换而言之来讲，是拿鞭子打着那个已经累得喘了粗气满身流汗的皮牛啊，疲惫不堪的老牛，继续啊往前走，还得快点走。所以吃药不降糖，是药物作用于人的胰岛降糖。所以降糖要吃多了，或者常年药物治疗的二型糖尿病人不改错，只是在拼命的用药，那么结果到头来二型糖尿病治成一型，不是治好了，是把胰岛给治死了，是治重了。所以啊，糖尿病 吃药不如打胰岛素，打胰岛素不如改错。原汤化原食啊，生活行为造的病，就得生活行为去造健康。治病就是改错，养生就是造健康。咱还给糖尿病啊分了个第三型啊，这第三型啊不是国家标准，也不是国际标准，国家呢把它叫胰岛素抵抗型糖尿病，我把它叫三型糖尿病，叫糖尿病晚期，叫百药不灵的糖尿病。所以这样的人就要得肾功能衰竭了，也是20年糖尿病常见的危险症状。胰岛素都打到六七十个单位了，血糖还降不下来，大夫说加呀，还加什么呢？再加量胰岛功能坏死不说，肾功能衰竭那可就真的要了命了。所以这个阶段糖尿病的首要目的不是降糖，而是保肾，是吧？所以希望啊，我们这些老糖尿病专业户，是吧，十七八年的二十几年的啊，糖尿病肾损害或者胰岛素抵抗型糖尿病的朋友，三型糖尿病，糖尿病晚期，要保护肾脏才有将来，是不是啊？方可枯木逢春，要不然呢，是吧？按下葫芦起了瓢啊，啊，了不得。这是糖尿病的分型啊。下面说说糖尿病的这个分期。一期啊叫无病而养。啊，经常有人体检一检查血糖高了。哎呀，很苦恼啊，我得糖尿病了。实际上啊，这个跟什么呢，糖尿病一期和那个高血压病一期是一样的。叫代偿期。数字异常，人无任何不良感觉。所以这样的病叫功能性疾病，是完全可以根治的。而好多朋友在这个时候却听信了外国大夫的终身服药。什么叫终身服药？吃一辈子药，是吧？却默默地承受了吃一辈子药终身患病的这样的结局。这叫什么呢？这叫祥林嫂啊。什么叫祥林嫂啊？啊，这是鲁迅笔下的啊人物啊，苦命的女人，老是认命啊。说这样的人呢是救不了的，是吧？所以那句话叫心死啊，啊，人之大悲莫过于心死，是不是？所以这人呢得了再重的病不要紧，只要他意志坚强，方法得当，都能啊枯木逢春，都能起死回生。而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这人没得什么病，但是自己啊歇乎的了不得，自己害怕的了不得，自己吓唬自己，人为病倒，心已吓死了。这就跟打仗一样，是吧？还没跟敌人交锋呢，吓得屁滚尿流，吓死了。说你这样的人能打仗吗？打不了。所以啊，哀大莫过于心死。你包括肿瘤的病人，一半是被吓死的。所以现在好多人谈癌色变，其道理是什么呢？哎，就是这方面的知识普及的不够，过度恐惧，是不是啊？为病而先亡，啊，没被病给病死，提前把自己吓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恐伤肾，肾精已经溃败了，是吧？人是战胜不了疾病了。那么如何来消除人对疾病的无端的恐惧呢？中医说，习能胜恐。啊，什么叫习呀？ 第一个就是习惯了。啊，你大家注意啊，在中国也好，在世界也好，那些百岁老人、长寿老人都有这么个特点，大病没有，小病不断，是吧？什么道理啊？啊，范仲淹说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我们在长寿的人群当中找，往往很少找到那些一辈子没得过病的。为嘛呀？因为那些从来没得过病的，得上病就是恶性病，得上病心里承受不了就吓死掉了，是不是？所以范仲淹这句话值得我们养生啊，中医啊，来思量，叫什么呢？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这个忧患意识的教育对于中老年人朋友的养生是不无裨益的。而且这个呢，和西方医学的免疫耐受、免疫调节，哎，也是不谋而合的，啊。那么一型啊，糖尿病的一期，啊，不是一型啊，是一期，和高血压病的一期是一样的，叫代偿期啊，代偿期，只是数字增高，没有临床症状，这样的人通过合理养生、生活改错，就可以得到完全康复，也就是说的彻底治愈，是吧？反过来呢，如果糖尿病进入了并发症的阶段，换言之来讲，不但出现了血糖的增高，人已经开始出现了不良的症状感觉的时候，也叫糖尿病并发症的发作期，也叫糖尿病的失代偿期。那这样的病人叫做糖尿病的第二期，一般是糖尿病后五年就出现了，是不是？那么同高血压病比较起来呢，高血压病是十年得冠心病，二十年造脑中风，是这么个区别，是不是？这是高血压病，十年造冠心病，二十年得脑中风，是吧？那你糖尿病病人呢？啊，五年造并发症，十几年就造肾功能衰竭。所以脑中风、眼底出血、心肌梗塞，叫高血压病的三期，是最严重的阶段。三期高血压叫中风期。那么三期糖尿病呢，叫肾功能不全期，而这个时候往往也出现眼底出血。哎，好多朋友听到这儿，哦，好像似乎明白了什么，说怎么得糖尿病比高血压病发展的要快得多得多呀？哎，这个可以找到答案来证实的，是吧？现代世界卫生组织也常说冠心病和糖尿病是一对等危性的疾病，换而言之来讲，你得上了糖尿病就相当于达到了冠心病阶段的身体损害。所以糖尿病五年并发症，十年造眼底出血，造中风，造肾功能衰竭，造脑梗，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所以这是糖尿病的分期，是吧？有人说，徐老师，你讲这个有什么用啊？对于咱们养生预防有什么好处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别人的正确评价，对自己的正确的评价，都有利于我们给疾病、给身体健康变化以准确的定位。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这是高血压病的三期，是不是？咱们再加强一下印象啊。一期是血糖值升高，人没有任何感觉，是可以完全康复的。二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期， 什么眼底动脉硬化呀，皮肤瘙痒症、末梢神经炎呐，经常泌尿系感染呐，是不是啊？经常皮肤瘙痒啊，是不是啊？视力下降啊，是吧？血粘度增高啊，脂肪肝呐、啊，痛风啊，这些都是糖尿病的合并症的表现，叫糖尿病的二期。糖尿病三期是糖尿病患病十年，出现了眼底出血、肾病综合症、肾功不全，或者已经发作了脑梗。那么这个时候，糖尿病三期和高血压病三期是划等号的，也就到了中风高发期，也叫病入膏肓、肾经大伤之期。我们常说病入膏肓这个词儿，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叫病入膏肓。实际上讲到的半条命都是膏肓期。那么今天再告诉大家，三期高血压、三期糖尿病、三型糖尿病都是病入膏肓期。所以这样的病人你就不要问我说，徐老师啊，我几个月能治好啊，是不是啊？哎，我好了之后我几天能停药啊？所以这样的朋友你能保住命就赢了一半，你能带病生存，将来用三年到两年摆脱药物，那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所以人贵有自知之明啊，所以对自己明，对健康养生明，对疾病的生存状态明，这就是明明白白谈养生，明明白白做养生，明明白白的感受养生成果的一个实践过程。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接着给大家说冬病夏治，糖尿病的五脏辩证施养之法。咱们前一段时间呢，把糖尿病的分型给大家做了介绍啊，世界卫生组织分两型，是吧？一型糖尿病叫胰岛素依赖，二型糖尿病呢叫非胰岛素依赖，要吃药。而实际上呢，两者之间是可以转换的，只知道吃降糖药，不知道改掉生活当中的错误，会把二型糖尿病给搞成一型，把早期糖尿病给治得加重，养元气。那么病人的血糖是如何正常的呢？是自我脏腑的平衡调节。再一检查，人胰岛素不但恢复了活性，而且胰岛素的释放达到了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养生啊，是药物所达不到的作用。所以在这儿呢，就需要大家区分，是吧？什么口服胰岛素，什么中药降糖、西药降糖，到底哪些是最可靠的方法？在这儿呢，我要说一说，最可靠的就是元气培固、生活调养、五脏平衡之法。因为这样的方法不是治病的，而是养人的，而最终呢，要恢复人体生命本能的全自动。那么次之的呢，是中药的血糖调节。但是大家注意，我说的中药血糖调节并不是中药姜糖药， 是吧？有的人说你吃苦瓜吧，是吧？苦瓜吃多了会给人搞成低血糖的，所以这和中药降压药是一个道理。真正的中药降压药降到一定程度不降了，它是双向调节。但是如果真正的吃药给高血压病吃成低血压病了，那这样的降压药会导致人的阳虚，所以这样的药是不能长期吃的。一样的道理，如果中药降糖吃多了会把人吃成低血糖，很可能里边就掺了西药的降糖药。特别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老百姓广泛使用的那个消渴丸，那个可不是中药，那里边含一定量的优降糖，那是中药掺着西药吃，不是中西结合，也不是纯中药，所以错误使用，长期使用，其毒副作用就会暴露无遗。所以吃药看说明，这是摘掉医盲的帽子的第一个基本标准。所以啊，吃药不看说明书的那都是医盲，那这大家一定要清楚。这是糖尿病的国际分型，一型和二型，我们在这基础之上又给它分出了三型和四型。三型糖尿病叫胰岛素抵抗型糖尿病，是吧？吃药不好使，打胰岛素也不好使，打到60多个单位100多个单位，这样的人是糖尿病的晚期了。一定要培固元气，大补元气，培固肾精，不然的话一旦出现尿毒症、肾功能衰竭，那人就剩下半条命了，真的就到了百药不灵、病入膏肓的时候了，糖尿病的第三型。那么还有第四型，第四型叫甲型糖尿病。这个甲不是甲乙丙丁的甲，是真假的假。那有的人就问我了，薛老师，你说的糖尿病的第四型既然是假型糖尿病，它就不是真的，那为什么还把它叫糖尿病呢？因为生活当中啊，有好多事情就是这样的，叫弄假成真呐。有的人说那都是说书唱戏啊，那都是糊弄人的。哎，大家别小瞧了这样的事啊，说人是有情感的，好多事情啊，哎，这说书唱戏这是艺术，艺术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我们就说这个糖尿病弄假成真的事儿。一个老姐姐啊，生活很节俭，是吧？有病呢不愿到医院去看，是吧？生活节俭，平时就愿意什么呢，省点钱啊。有一次呢，小区门口啊药铺免费检查身体啊，而且还有什么大周会，结果胡了八都的把人家一检查血糖高了，哎呦，就认为自己得上糖尿病了，又赶上所谓的药铺商家的优惠促销，哎，结果就吃上降糖药了。哎，到头来呢，啊，真的就得上了糖尿病，是不是？说糖尿病也能弄假成真吗？没错。我们今天说这个甲型糖尿病，医学术语上把它叫做应激性血糖增高症。什么叫应激性啊？学校休息了，那孩子爸爸妈妈还得上学。说这个七八岁的疯小子就托给爷爷奶奶了，老爷子六七十岁了，那跟孩子能跑得起吗？说这一天呢就恢复生命活力了，折腾来折腾去这个累呀，啊，过这一个月的伏假啊，比过一年还累。孩子一上学做体检，检查血糖高了，他怎么得糖尿病了？那是让非也，长时间从事紧张恐惧，是吧？这种应激性的环境条件下， 你包括什么旱涝灾害啊，是不是抢险救灾啊，啊，你再比如什么交通事故啊，你或者是突发性中风啊，或者是照顾老人过度劳累啊，或者看孩子太累啊，都会导致人呢、元气出于身体自我保护条件下的阶段性的血糖升高。但是我一定要声明，这个不是糖尿病，只是暂时的血糖升高症。所以说你到北京，你到上海，你到这样的权威的大医院，那个医生就会给你测一个什么呢，哎，糖化血红蛋白，或者建议你呢定期复查，他不会盲目的给你扣糖尿病的帽子。而有些小医院呢，哎，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给你吃降糖药了，结果应激条件下血糖的阶段性暂时性的升高，而被误认为是糖尿病的人，结果吃上降糖药，只知道低头走路，不知道抬头看道，结果时间久了呢，长时间的降糖药的依赖，会把一个假的暂时性的血糖波动的亚健康状态的人就给治成糖尿病了，对不对？所以这叫啥，这叫假作真实，真亦假，弄巧成拙，得了糖尿病。所以没病的人乱吃药吃出病，这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短短的两个月三个月，竟使糖尿病患者在吃药条件下出现了低血糖，结果停了药血糖很好，结果下来两三年再就没吃降糖药。所以有人呢给我扣帽子了，说徐老师你太伟大了。我说呀，你给我戴高帽了。他说我真好了。我说没错，你真好了，你是假得的。我这么一说，哦，他才明白了，原来他没得糖尿病，当时只是个应激性暂时血糖增高，错误的吃药把假糖尿病给当成真的治，所以经过元气调节恢复之后，摘掉了糖尿病的帽子，实现了糖尿病的彻底的根治。实际上这是个冤假错案。那无独有偶啊，老人家发脑梗，原来不知道血糖增高，每次体检血糖都是正常的，就是高血压病，结果呢得脑梗塞的时候血糖也高了，原来糖尿病不是后得的啊，只是什么呢，应激性的暂时升高。所以这样的例子啊并不少见，那今天呢我把它拿出来多啰嗦啰嗦，为了呢方便咱们大家伙记忆啊，我把它起名为四型糖尿病，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注意啊，国际标准糖尿病只有一型和二型啊，一型是胰岛素依赖型，二型呢是非胰岛素依赖，有吃药的是吧？但是我建议二型糖尿病也早用胰岛素，避免把二型制成一型，是不是？那这三型糖尿病和四型糖尿病呢？哎，我们说的三型就是胰岛素抵抗型糖尿病，当然是糖尿病晚期啊，要引起重视，要大补元气，要培固肾精。那今天呢给大家增加了个新知识，四型糖尿病是假的，是因为应激性。什么叫应激啊？哎，突然间牙疼啊，阶段性劳累啊，突发性中风啊，或者跟人吵架呀、或者阶段性的大量喝酒，是不是啊？或者突发性交通意外受了创伤，是不是啊？或者呢那个中年人老年人突然呢失去亲人痛苦打击，那都会导致人血糖的暂时的居高。那这时候呢可以用胰岛素来降糖，但是不要认为得上糖尿病了，等到身体的元气恢复，人从应激状态下解脱出来之后， 你对糖尿病的帽子自然而然也就摘掉了。所以告诉大家啊，这四型糖尿病这假的是可以彻底根治的，这二型糖尿病一定阶段的调理也是可以彻底根治的，那一型调得好可以变成二型，也可以全面康复，而唯独这三型糖尿病是吧，叫胰岛素抵抗型糖尿病，也叫糖尿病的肾脏功能损伤期，那这样的人你能保住命，你能稳住血糖，那就算不错了。所以呀，天底下没有那个包治百病的神医，他只有病人对自己生命健康的负责。颈椎病型的血压增高，是北京的一个朋友吧，啊，低压60高压150是吧，还要吃降压药，让在家歇着不行，还要到外边工作遛弯。我说这样的老哥呀，你已经在中风病的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他老伴说有时候这血压能达到220，我听了都捏一把汗。所以啊，世卫组织的专家们常说，人不是被疾病夺走了性命，而真的是死于无知啊。所以我常说呀，养生要重感觉，要轻数字，这个轻不是不看，而是做参考。什么叫参考啊，就是要辩证。所以在这提示，高压超过180，低压高过120，高血压病危象的病人一定要卧床静养，反之低压低过60，高压低过100，中老年人也要按半条命的调理。那么糖尿病病人血糖居高不下，胰岛素抵抗，要吃普参康，反之不吃药呢，血糖它就居高不下，少用一丁点药，血糖就低得了不得之休克。低血糖就是糖尿病的线头不对，所以这样的病人来培固元气，来防止出现低血糖休克。所以养生啊，真正的科学调养就是一个双刃剑，反之呢，单纯的药物治疗不是矫枉过正，就是药量不足。所以再高科技再有名的专家，他也不如天地自然浑然天成的全自动。真正高明的是你浑然天成的自己的五脏六腑，是你大自然的力量，知道了这道法自然的关键，我们只是顺其自然的去给你这自然天成的五脏元气给你浇浇水施施肥，给你提个醒，该怎么调该怎么长。至于你能不能得到健康，那绝对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好处。 糖尿病冬病夏治啊，五脏辩证，它的四型三期。糖尿病分四型是吧，两型呢是国家标准，今儿呢说糖尿病的三期调整。哪三期啊？代偿期、失代偿期、衰竭期啊。我说的慢一点，大家呢感兴趣的可以在你本上写一写。首先我先来说说这个什么叫代偿啊，什么叫失代偿啊。实际上啊，这两个词儿啊咱们现在啊用的特别多啊，现在咱们工薪一族是吧，贷款买房啊是吧，交个首付得月月还款，哎呦你这月呢钱花多不错，没还钱，哎呦银行的催款单来了，你老不还 哎，这房子银行给你收了，是不是？ 所以贷款买房，你能月月还款的叫贷偿，对不对？哎，你还不上的失贷偿，你老不还，是吧？银行把房子给收了，是吧？ 你特别像那个美国，是吧？那次贷危机怎么说呀？都贷款买房子啊，后来呢，泡沫破了，房子都不要了，都给银行了， 银行陷入经济危机，给银行弄破产了，那叫什么？那叫衰竭期。你看看什么叫道，我给大家天天说养生之道，道法自然。 这个道法自然就是大道至简，人身体的疾病如此，我们现代化的生活也是如此， 是不是？贷款买房的事咱们不说了啊，房价的事咱也操不了心啊。咱们回来接着说糖尿病的三期。 我这么一举例子，我相信大家应该明白了，什么叫代偿期啊？啊，代偿期就是人到医院一检查有病了，但人没任何感觉，很舒坦，代偿期啊。什么叫失代偿期啊？是吧？说一检查有病了，人感觉很不舒服，有症状了，啊，给人带来痛苦，叫失代偿。也就是说，糖尿病的失代偿就是并发症嘛。那什么叫衰竭期啊？衰竭期就是百药不灵。糖尿病的肾衰竭、尿毒症，我把它叫做半条命，是医院已经治不好的病了，是不是？哎，换肾是个无底洞啊，这叫肾衰。那人有五脏啊，衰一个怕什么呢？哎，这是我们又要来重新强调养生智慧的五脏平衡疗法。什么是五脏啊？人呢，光有一个脏器是活不了的，所以人的健康和寿命不是由你五脏六腑当中最好的那个决定的，而是由最糟糕的那个人决定的。说这什么道理啊？五脏六腑啊，你哪个脏器都好的，就一个肾衰竭了，坏死了，那你就小命玩完，活不成了。说这五脏啊，别的都好的，就一个肝脏玩完，肝硬化腹水了，你也活不了了。所以五脏皆兄弟，生克有缘呢。所以人的寿命不是由五脏六腑当中最好的那个决定，而是由最糟糕的那个决定。啊，我还很小的时候，老人就教育，说什么呢？说淹死会水的，是吧？打死犟嘴的，是吧？小的时候不懂啊，啊，就不敢去河里游泳，啊，到大了也是个旱鸭子，而且呢不犟嘴，啊，从来不敢跟大人的长辈顶嘴，啊，好，后来大了明白这道理了，啊，特别这么多年来搞养生，更明白其间的道理。真正的长寿的老人都是大病没有小病不断的老人，他就知道去调理，知道去保护，